戏。 飞碟二十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先生要加机油吗 ？Listen to me， 开车要开得顺，机油就要用得好。台湾中油美奈吉，品质让你 don't worry， 超赞的美奈吉，超强的美奈吉，爱车的最爱美奈吉，就是不变的道理。Yes， 熊妈吉的机油美奈吉， 撒娇不是示弱，也不是心机，是婚恋和谐的战术。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撒娇女王》。上海金狮奖及一戏剧大奖名导何念制造，音乐才子胡彦斌监制，音乐剧《撒娇女王》情场 EQ 养成全秘籍大公开，带您展开一场男女关系的世界大战。11月11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甜蜜上演，购票请洽两厅院。 全能女神安心雅，流行天王罗志祥首度飙舞对唱《靓仔》。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首批限量精装版附赠碧儿泉旅行组，全省签名会请洽美妙音乐官网。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11月21晚上8点 ，ATT Showbox。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由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ino 李玉玺。 Goodbye my lover。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终于知道爱早有惩罚， 是来自于光泽的空心。10:07，欢迎你来到今天11月6日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狂喝狂喝， 为何要狂喝？ 一个礼拜见你一次啊，就像牛郎织女一样，我们都要狂喝一下。 我们不是礼拜二还礼拜三才见过面吗？ 啊，对哦，你就是来吃饭的。 哎，讲得我好像去你那蹭饭一样。 我就大部分都觉得说他可能是有工作结束然后顺道经过，因为毕竟他家离电台我觉得也不算多近， 超远。 对，然后他说，哦，那天他只是一直睡觉，睡醒发现今天已经傍晚了，但是却一件事情都没有做，他觉得万万不可以这样，他就马上出门决定要跟大家吃饭，至少是有做一件事情。 对啊，你不会在人生某一个时候发现自己，哎，一整天都没有做事，好像有点废耶，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睡前一定要做一件事。 不过我现在还蛮珍惜，真的一整天什么事都不用做的日子。 你不会慌吗？你不会觉得我今天好像什么事都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荒废一整天呢？ 因为这种天很少哎。 会吗？哦，对你们来说可能， 因为我们是有正常工作的人，不好意思， 你的工作有正常吗？ 我们就是都要进公司上班啊。 所以你们不会感受到其实没事做是有一点慌张的感觉？ 没有，无法理解。 除非哪一天你失业了。 对， 嗯，我不行。嗯，好， 飞碟随堂考。 可是话说回来，其实我也蛮废的啊，我想到的是居然是来电台吃饭这件事，好像也不是什么， 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吧，就是要出门这样子。 嗯，其实我是想你， 而且你可以选择出门， 我是想你啊， 出门来吃饭，但你选择出门来吃饭， 所以我就说很废嘛。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 本周最后一次的飞碟随堂考，来自于陈明喜。请问你知道他的首张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首张专辑名称，他要送你 首张专辑 3D 立体夜光拼图一个， 一个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明喜的《囚鸟》。 在沉寂的海，养条鱼替我徘徊，用心的船渡 一场梦，愿你风越汹涌，风波与安稳正好交锋，囚鸟太顺从，如何活 时候，你只剩下一个人勇敢，一身聪明，再也不准自己孤注一掷。到这时候，除了你还在，我一无所有。庄杰希首张英文迷你专辑《There You Are》，你还在。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阮慕华印表机小窍事，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列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公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大家好，我是王月。以前说到要做健康检查，前一晚就会紧张睡不好，但来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环境舒适，注重隐私，原来健检也可以像度假般轻松。专业的高阶影像检查及判读，亦是当天一对一详尽解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健检。 照顾家人的好方法，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我是个大笨， 永远的梁兄哥回来了。还记得1960年代轰动全台的黄梅调电影吗？台北市立国乐团调戏黄梅，让林波、胡锦、夏一、杨怀民、周湘和你一起回味经典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12月13、14，国父纪念馆，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大家好，我是许嵩。 就爱电影 UFO 10:17，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嘿嘿， 哈利路亚，来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如果您想要事先留言的话，欢迎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发文下面直接留言就行了，或是你现在开始可以在 APP 上留言，或是你正在看吴仲强的直播，你也可以在他的直播下方留言。天平呢说他想要期中考没有任何意外的顺利考完， 不会有意外的。 然后板桥丽华说今天16号，11月11号，他要跟关怀协会一起去高雄小琉球关怀天宫育幼院、高雄红十字育幼院，然后希望一切顺利。 顺利哦。 麒麟说他希望他的麦当劳外送不要漏给餐点了。哎，你那么常叫麦当劳外送，他漏 了？我没有 哦。我觉得你算是我认识最常叫外送的人。 我这一辈子才叫不超过10次。 我这辈子没有自己主动叫过麦当劳外送， 因为都有人帮你服侍啊，废物。 就是你。 什么？你说什么？麦当劳怎样？ 那你是8次里面有漏送过吗？ 没有啊，他们都很棒、很认真、很负责。 那你有想要抢在下礼拜三之前狂喝奶昔吗？ 我不爱喝奶昔啊，我觉得奶昔是一个万恶的东西。不是、奶昔很可怕哎、欸。 很可怕。 你就是拿鲜奶油加牛奶自己打一打就是奶昔啦、啊。 很可怕， 加一匙是那个香草粉，就是 香草奶昔，就跟 cheese 马铃薯之类的一样邪恶。 没有，我觉得奶昔更邪恶， 而且 Oreo 奶昔更过分。 你有喝过奶昔？我从国小之后就没喝过奶昔了，我从来没喝过了。 你是本来就不喜欢，是你知道那个很罪恶，所以你就觉得不要喝。 我一方面是没有想，因为我觉得它很甜很腻、根本就没有办法解渴，所以我就不喜欢喝。一方面也是。胖子是没有资格喝那个的。 哎、你后面是不是有蚊子在飞啊？ 我刚刚看到一只虫在我旁边飞来飞去。哎，真的是蚊子，我要杀生吗？ 我觉得应该要把门。 啊！不见了。 I can't believe it， 录音机又出现了蚊子。 你哎，录音机有蚊子要找谁吗？你是拉开窗帘是想要呼喊谁来帮你？ 录音机有蚊子。 又不是有蟑螂， 你在下午就看过他了。他目 急症人说下午他就被咬了，他说下午他就被咬了， 那为什么不打他呢？或是把他赶出去啊？ 你对，你今天上你今天上班到现在已经七个小时了，为什么啊？因为他的宗旨他应该不能杀生。 不，你也可以把他赶出去啊。 怎么赶？ 就是一直拿东西挥他，让他往门口的地方飞啊。 你不能杀生对不对？ 为什么不行？ 那你今天那 这个回话是对的吗？ 尽量不要。 那你今天下午已经看到他了耶？ 那我今天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在我身上种下了草莓了。 啊，好久没有帮你种草莓了，也是 开心。所以他其实下午吃吧，但他现在他刚飞得很轻巧，表示他又饿了。 但为了弥补一下，就是我没有杀他，我现在带了药来让你擦。 没有人被咬、啊， 我们还没有被咬啊。 他刚刚停在我的膝盖上，我想要碰他的时候，他就飞走了。 那我觉得等一下也有可能，那我们就先放在这里。 我不是一个容易被蚊子咬的人，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只要我坐在这边，它就会咬我。 那你 就咬你坐着。 其实药是拿进来让我自己擦的吧。 对啊。 我希望你裤管也卷高一点。 你把该露的地方都露出来 了。手臂都露出来。 可是你有哪里可以露啊？ 这边都可以，这边都会咬。 手臂它都可以吃啊。 哎、欸，那个二十四孝里面，让蚊子一直吃它那人叫什么？ 什么香的是它吗？ 不是黄香，是暖被的吧？ 黄香是暖被的，有喂蚊子的吗？ 暖被跟喂蚊子，它夏天。喂蚊子吧，冬天暖被。 同一个人， 我记得有一个人，他同时做了两样，很惊人。 同一个人， 二十四孝不是二十四个人吗？ 因为我以前念过二十四孝说故事啊。 对啊， 我记得他很惊人哎、欸， 他做了很多事 啊，好强哦。 那 啊，不，我待会调档案出来。 那卧冰球里的是谁？ 一个女的， 卧冰球是一个男的吧？ 欸、的 女士，这样好吗？正面找。 二十四孝好怀念哦。 可是， 哎、欸，还是玛丽姐说故事，我们再重播一次二十四孝。 可以啊。可以、啊。哎、 欸，那些故事念的我自己都觉得。 然后二十四孝只记得那个成语，但你不就完全不记得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 对，名字记不住。 那木莲救母在二十四孝里吗？ 那应该就是真的是木莲去救母。 那让梨那个是在二十四孝。 孔 融 吧。 让梨。 那个不是二十四孝。 那个是什么？ 天哪、啊！他让梨只是让他的哦，天哪、啊！ 他 只是让他的哥哥们。 蛮孝顺的啊。 你的心经都抄到哪里去了？你从现在开始给我抄二十四孝。 不是，就一切很空。 王猛 就空。 王猛 ，Trish 说王猛是喂蚊子吗？ 王猛 你刚是你刚是脱衣吗？ 王猛感觉好像去打老虎的、哦，那是武松。 越扯越奇 怪。有人说他在直播里面直接看到有蚊子在飞。 有啊，因为就这对啊。 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的职场里面， 我连新家都找不到了，随便了啦。我搞不好就是要让我预习住公园。 哦，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亮亮，他想要他明天开始为期一周的期中考可以一切都顺利。 山西温被的黄香也让蚊子叮咬 啊, 啊！对啊，就黄香同时做两样 ，Good girl。 黄香是男的吧？黄香是男的，什么 Good girl？Good boy。I am a 哎、欸，蚊子又来了， 哪里？ 我刚刚看到了， 我好像看到东西 在 飞 啊，在 哦哟， 哪里呀、啊？ 我看到了， 打他 哪里？ 不见了， 那你 好像在爽。 我们在我们会不会只今天在三个小时都在鬼打墙，一直在找蚊子？ 我觉得我们应该待会直播要直播杀蚊。 我会被骂吧？哎，杀蚊子应该还好吧？ 没有啊，只有你家有亲人刚过世的话，不能杀蚊子跟蟑螂那些。 他们会变成蚊子跟蟑螂来找你吗？ 有可能， 我不太确定那个说法是什么。可是 应该是蝴蝶或瓢虫、昆虫类的不要杀吧。 那些都不能杀， 蚊子也不行， 蚊子也不能。 那如果蚊子活生生跑来咬吸我的血了呢？ 你就是黄虾， 被他吸干吧。 不是，如果是我的亲人，然后还要来吸我血， 想你。 是 想你的血，多希望能在。 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好吧。 哎、欸，春，你是不是竟然又被叮了一包？ 感觉都快要被叮了，就觉得 我觉得是心理作用，你们不要心理作用。 嗯，不能把门打开吗？ 可以啊， 是因为我们这间温度太高， 结果有四只在飞进来。 那我们把它打开。 蚊子是喜欢温度高一点的地方吧？ 哎、欸，我看到蚊子了，它飞到那个 不要过来 枪手台底下， 不要啊！ 我很不喜欢。 我看一下网友说了什么，他们都好想听玛丽姐姐说故事呀。 不是，应该想说这个节目在干嘛？从刚刚现在浪费了15分钟在讲蚊子的事情。 哎呀，要跌倒了我。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 把它打开了吧。 你念完了。 念完啦，天平、丽华、麒麟跟亮亮。 好。 事先留言的。 嗯，好吧，那我只好帮我自己哈雷路亚一下了，预备。开始， 我想要找到一间好的房子，大概就是在松山新义还有大安区，三房两卫或两房两卫，然后三万五或三万三以下，然后空间够大，27平以上就可以。 顺便把条件唱了一遍。 我觉得要是我现在把这个打开， 没有蚊子。 好，大家不要紧张，没有蚊子哦。 我觉得他现在消失不见，让我有点心慌，不知道怎么做节目。 卧冰求鲤的是王翔， 哪一个翔？ 王令翔的王翔。 uh-huh? 哎，不对哦，是翔是那个吉祥，哎，这是什么翔啊？吉祥的翔。你是不是现在很怕蚊子在你身边飞啊飞？ 对，我希望他过去门那一边，我们楚河汉界要分得很清楚。 那如果等一下真的发现蚊子，谁要动手消灭它？春春好， 我没有打赢蚊子过，在我人生的历史跟蚊子大战里，我大概没有杀超过3只。 你这么逊？ 他们就是很会闪啊！ 我很会打 蚊子，他们就是小蚁人欸。 我们三个里面最有资格打蚊子的人是春春，他超很多心经，他功德已经够了。我们俩超缺德的，不行。 如果你需要哈里路亚的话，欢迎你现在可以开始在 APP 上留言，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5，或是在直播下方留言都行。 欢迎大家来直播下方留言。心理作用没有要不会痒，好不好？现在玛丽全身都在痒， 他不是很自在。 小明说现在心好浮躁，我什么事都不想做，我希望这个月可以心情平静一点，因为事情太多了。哇！11月19号到20号是 Flora 的记账室，他希望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哦。 然后刚刚也有人他的额头被咬了， 额头被咬， 被蚊子咬了。 有人眼皮被咬，我才觉得莫名其妙。 哦，超可爱的， 眼皮被叮真的很那个。 对，就会 poke。 你怎么会放任蚊子在你眼皮叮你呢？ 那一定是你睡着的时候被咬的啊。 米常说想要哈文的智齿可以长好长满，他正在长，非常的不舒服。小婉说希望周二评鉴顺利过关，重感冒快快远离。然后怡婷想要哈，希望佩仪表姐结婚当天我成为发喜饼小天使，谢谢。谁想要当发喜饼小天使啊？ 发喜饼超累。 好怪的愿望哦。 那要当什么小天使？悔婚小天使。 我觉得单纯去丢完红包吃完饭就可以走了，不需要帮任何的忙。 当牧师说有谁反对这桩婚姻的时候立刻举手。有人希望哦，林同学希望他的水痘管赶快好，可以快点回去上课。 好久没有听到他了，他是车智力车子，这首歌曲志同道合。认定自己是怎样，就别纵容谁改变你模样。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我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不曾拥有的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尘埃，爱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应的爱。生是一堵一堵墙，一次一次挑战你的坚强，一定有人跟你一样，一心玄冥不怕经历风霜。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不过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不曾拥有大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尘埃，爱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应的爱。喜欢像小侦探一样办案，你现在也可以上强强吴仲强的脸书直播，因为他在进行一个搜寻蚊子大作战，你可以加入他的直播，看看他到底今天能不能找到蚊子。而且他刚刚走出去，我很怕他一度就是走回家。 怎么可能？ 如果你想要海陆瓦的话，欢迎来留言给我们，或是打给我们。阿喵说呢，希望可以有段好感情，明年把自己嫁出去，谢谢。明年快到了，再两个月就要明年了呢。 diamonds in her shoes. She walks around like she's got nothing to lose. She's a go-getter, she's everybody's type. She's a queen of the city, but she don't believe the hype. She's got her own elevation, holy motivation. So I wrote some letters on big bold type. I got faith in you, baby. I got faith. Ariana Grande 这首 Fat， 时间来到了10:3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再帮大家嗨乱嗨一下。Ken 这个名字念 Ken 吗？他说希望不要再做噩梦了，每周五我都会做噩梦，是因为你周末有什么事情让你压力很大吗？然后呢 Maruko 说帮我嗨一下我家妹妹下星期的比赛，希望女生团体组可以拿冠军，个人组可以拿到前十名。哎，感谢。 好、哦， 狂喝！ 今天应该不是今天啊，是明天11月7号有一个寿星留言，可是他没有说他的名字，他就只有说他的生日是在11月7号。那他的公公过世一个多月，希望他的婆婆要坚强，可以赶快走出悲伤，这就是我比较开心的事情了。当然还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快乐。你要哈利路亚吗？你找到蚊子了吗？ 你觉得我看像找到吗？ 没有，你看起来像在开心的 dancing。 Yeah， I'm dancing。 wasn't love, it was perfect illusion. Lady Gaga, perfect illusion. 古婷婷经常说奶昔没了，帕布罗也走了，真的哎。 帕布罗是什么？ 就是那个啊，在台北车站有一个大阪来的，黄黄的 cheese， 有点吃起来像布丁那种感觉。哎，很好吃 耶。有这种东西？ 你都还没有发现它。他就要离开台湾了。我之前在大阪吃一次，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我就在台北一直都没有去买过。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而且我每次经过，想说怎么都没有人，怎么都没有人，想说我下次就要来买，下次就要来买，然后一直都没有买。结果他现在就要离开台湾。 他已经离开了吗？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台湾，他就说要宣布就是 半熟起司塔。 对。 我 觉得这个比之前很多人比更爱吃的那个。什么半熟爷爷哦，还是半熟阿公？ 半熟植树， 不是有个很像海绵蛋糕，然后上面盖一个欧记上的脸那个吗？很多人在吃的那一个 轻乳酪蛋糕啊， 就类似那个。我觉得那个 cheese 塔比较好吃啊，可是大家都 你比较喜欢浓郁一点的吧？ 可是大家都很爱吃那个欧记上的的 轻 cheese 蛋糕，真的是吃起来这完全没负担，有吃跟没吃一样。 对，那我为什么要吃？ 不是嘛？不是的意思嘛？ 子婷说希望小人退散，小人自动闪开，明天上班愉快。 干巴爹。 然后 LX 说他的唇疱疹发作了，希望快点好，周末的约会可以顺利进行。欸，唇疱疹一旦得过一次就完蛋欸，你就要一直注意你的身体好不好。 说到这个，我终于找到一个跟你一样很常长针眼的人了。 谁？ 李佳玉，小玉儿。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昨天在拍戏的时候，他然后我就说，他就问我说拍完戏要干嘛，我说我要回家，我说那你呢？他说嗯，我等一下去看眼科，可能去割个。 他大到又要割哦？ 没有，他就是他跟你不太一样。你的针眼可能是长在比较外面，就是不是很 里面啊，很多都里面才要割啊。 你说就是眼皮要翻起来的那个， 翻开啊，我翻开超多次的。 是哦，他也是，他就说他要去看眼科，要去割那个针眼。 里面的。 我说这些事情怎么被你说的好像你只是要去个按摩洗个头一样？ 嗯， 他说对啊，就是很常长针眼，他那颗已经长了。有一阵子，但是他以为会慢慢消掉，结果好像有一点要开始变大，他就很担心。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下，怎么样去割掉针眼的过程。嗯，我就觉得天哪，好可怕！ 我有同事亲眼目睹眼睛翻开打麻药引流，然后弄出来。我觉得他可以全程看完，他很厉害。 好可怕！而且他是说直接把眼皮这样翻开啊， 就像小时候很多男生很爱在那边故意翻自己的眼皮那样啊。 对对对对，可是要一直翻着，然后他说要打麻药， 嗯， 刺下去打麻药。天哪，有针要刺在你的眼皮里，然后打麻药，然后再拿一个小手术刀，然后轻轻划一个。 肯定可以打完之后你就根本没 feel 啊。 但你还是看得见你的那个刀子在你的眼睛这边。 哦，看不见。 为什么？ 因为你是把眼皮翻开，它是在。 哦，上面 你看不到啊。 然后弄， 它不是像雷射手术往你的眼球弄下去这样。 哦，然后他说刀划下去一点点小，然后他就把里面清干净，挤出来什么汁， 挤的那一瞬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需要装乖，我可爱可坏，不要给我烂，你在怀念我的存在，曾经的最爱一度不会淘汰。哦，那你有他也是老鸟，那个也不用提醒，因为有的针眼类型是可以，他的保险是可以 几步的， 可以赔的，有钱拿。 针眼也可以 哦， 那也要他有保到那一项吧，或是那一家吧。 大部分，那再来跟他讲好了。呆豆呢说，请帮我男朋友他所有的实习面试都能拿到 offer，please， 谢谢你。然后有人说，希望猫小英可以赶快把时差给调过来。 哎，大家都知道那个亲戚蛋糕，哎 ，Uncle Tezu 哦。 就是那个我记上的脸被盖在上面啊。 可是我上次吃到的是小丸子的脸被盖在上面，另外一家。 那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嗯。有人说现在因为奶昔不在，就有人说奶昔大哥以后还在吗？ 这么多人喜欢奶昔大哥、哦、 你们真的有在喝奶昔哦？ 奶昔、欸、久久都会想喝一下、欸、 可是麦当劳的 menu 上面没有写奶昔啊。 有啊，有 香草草莓巧克力。 后来麦当劳的 menu 改了我都看不太习惯，就是不是一目了然的那种，我就很少仔细的看它每一个项目有什么，所以我以为奶昔这种东西早八百年就没有了， 它一直都活着。 而且奶昔是不是不能不冰的喝，会很恶心？ 对，所以它上桌之后你要喝很快， 而且它很甜，对不对？ 奶昔不甜我干嘛喝？它也不是拿来解渴的，你一开始就定义错误了 ，OK？ I'm so sorry。 波のように届く不思議なほど繋がってる僕ら理由も約束もない例えばどこかで君がつまずき悔しさに耐えてるなら僕がきっとその手を強く 久坐格莱美天后，5000万张专辑销售，跨越时代最美的声音，诺拉琼斯。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And 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继远走高飞后，重回最初的感动。格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工作不能换，房子不能换， 但是想要 Toyota 新车可以马上换啊。 Toyota 年终好礼赞，现在买车最高享60000元梦金，还有最高4年零利率， 直到本月底哦，现在就快到 Toyota。 另有政府旧换新补助，先领50000不用等， 详细办法及限制请上 Toyota 官网。 在没有自我感的城市寻找自我，从擦身而过的人身上窃取灵魂， 我是下岗人在台北， 找到自己与城市之间既亲密又漂亮的关系。 我是下岗人， 对我来说来位就是我的台位。我是500，我用华为莱卡双镜头手机。 好想去大陆游览山水美景，从哪里出发最好玩啊？ 先到世贸一馆 B 区海峡两岸台北旅展，32个大陆参展单位提供丰富的两岸旅游资讯，为你量身规划专属旅程。 11月4日到11月7日，世贸一馆海峡两岸台北旅展，欢迎来体验。 桃园市政府自10月1日起提供公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凡50岁以上长者、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国小、国中、高中学生、孕妇、生产后6个月的妇女，以及患有罕见疾病、重大伤病、高风险慢性病的患者，均可以至卫生所或合约医疗院所免费施打疫苗。详情请拨0800-033-355或1999市民专线。 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53，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强强。 这首歌曲前世先送给你，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校园大小事。本周有个话题要跟大家讨论，非常的亲民、可爱、简单，就是如果可以随便养一只动物，你要养什么动物？ 哦耶！ 君、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この目に映すと君も知らぬ君とじゃれて戯れた日よ君の消える 古文化の果てに出会えた。その手を壊さずどう握ったならいい。君の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騒がしい声と涙をめがけやってきたんだよ。そんな革命前夜の僕ら誰が止めると言うんだろう。もう迷わない君のハートに旗を立てるよ。君は僕から諦め方を奪い取ったの。 机小教室，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工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我是更新医院王真玉医师，高血压症状不明显，控制不佳会导致中风、心肌梗塞甚至死亡。提醒您每天测量血压，按时服药，远离心血管疾病。 台湾怒华关心您的心血管健康。 想要入住奢华的英式维多利亚饭店，拥抱山与海。11月4到7号，台北国际旅展世贸三馆，两天一夜住宿及早餐，只要3999，旅展现场再加码，假日不加价，平日再送500元现金券。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999。 只有他的声音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关系。钟杰希2016首张英文迷你专辑 There You Are， 你还在。10月21，新音符制作，与你同行。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山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是您在寒冬中最温暖的依靠。 三花棉叶 Sunflower。 原住民族委员会举办的2016马卡帕美术奖暨第十届全国原住民儿童绘画创作比赛得奖作品展，11月3日至12月14日在中正纪念堂美龄艺廊展出，欢迎大家前往欣赏，一起探索原住民传统文化与艺术。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何念慈首张 EP Michio 电音搞怪新曲风，咪咪怪怪小红帽，何念慈 Red People。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汤豪已经登场。想要得到鬼鬼吴映洁的专属 T 恤吗？请锁定下周的青春点点点哦。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哼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Nick the Real 周汤豪，你是我的菜， 你是我的厨余。 11:05，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个小时呢，校园大小事的话题非常非常简单，大家都可以共襄盛举，发挥你的想象力，或是你也是走很实际路线的都行。就是今天如果没有任何的束缚，没有任何的法律规范，你反正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想要养一些宠物的话，你会想要养哪一些宠物呢？我们本周有 MVP 还要跟我们分享，然后他讲了很久，我也蛮好奇他到底想养什么宠物的。 大家好，我是邱风泽，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最想养的宠物。那我自己本身呢，我最爱的宠物可以说是狗吧。那其实狗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品种，我都其实很 OK， 我对于品种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养过两三只狗，然后我觉得我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是小时候没有好好的陪着狗一起玩。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爸爸说我要狗，因为我看到可能邻居他们朋友都有狗，我觉得狗好像很好玩，蛮好玩的。可是后来真的有狗了之后，我觉得我算是那个时候三分钟热度，所以跟他玩了一阵子之后我就没有跟他再玩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惜一点。所以但是我始终非常爱狗，所以我直到现在没有养狗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有时间陪狗玩。所以当我希望可能几年后吧，当我可能在生活上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会好好的养，可能先养一只了，然后之后再说。那我觉得狗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每次看到你都是很兴奋，然后很活泼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会让我心情非常好。然后他们也非常的能够体会人类的心情，就是说他们能感受到你每个情绪的起伏。有时候你看在网络上看一些影片，你看小孩子哭，你看到那些狗也会去安慰他们，就觉得其实狗非常的有人性。所以我希望在日后有机会好好的养一只狗，然后创下更美好的一个记忆。 好，结论就是他想养狗。 我有看到蚊子，但我没打到它， 所以它又出现了。 它刚刚在我旁边飞。 我绝对不会养蚊子的。 如果让你自由的选择，你想要养什么呢？甜点说他想要一只尼亚，或者是他前一阵子想养鳄鱼。我最近才有看到一个人真的养鳄鱼的新闻，他会天天帮鳄鱼刷牙，也不是天天，他真的那个画面是他把那个他的嘴翻开，然后再刷他那个牙齿，好可怕哦。02-2363-9955，你想养什么呢？ 爱般的不舍，多么苦涩，你要分开我配合，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我懂得，不适合勉强在一起，两人都不快乐，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的。学着平衡爱与恨的对称，我只是没有福分拥有你的体温，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这是我最后可以做到的。心疼你都没有责任，爱情里对错难分，原来放手才是分开的学问。 就有结果的，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的，更和愉快改变不了什么。我学着平衡，爱与恨的对称，我只是没有部分拥有你的体温。分手才是分开的学问，不管以后还是不是朋友，应该还有资格问候。只要你过得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求。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的，学着平衡，爱与恨的对称，我只是没有福分拥有你的体温，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这是我最后可以做到。 本周的 UFO MVP 他是秋风泽，这一首分开的茶碗，除了大家可以在 APP 上分享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刚刚讨论到我很想养浣熊这件事情， 刚刚强强不停地说浣熊有多可爱，然后还忙找浣熊影片给我看。 嗯，是不是真的很可爱？ 浣熊的手好像真的人的手，哦， 就是五根爪子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在讨论说，诶，浣熊到底要吃什么，就立刻有人解答了，美国野生浣熊很可怕，很大只，很凶，还会抓小猫小狗去吃，瞬间 好可怕，哦， 瞬间变得不可爱。 可是你们刚刚说台湾可以养浣熊， 有啊，有人养啊，还有一个粉丝团叫什么浣熊胖夫妇，哦，应该台湾可以养浣熊。 而且浣熊四肢好短，哦，因为我刚看一个影片是浣熊想要帮妈妈折衣服，霸气推开妈妈，然后那个手就超短，可是还要推妈妈， 是不是很可爱？ 那要怎么样才能养到浣熊？ 抓 吧，他要去哪边？ 去山里抓一 下。不是啊，你到底有什么管道可以养到浣熊？这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有人卖刺猬，那应该就会有人卖浣熊吧？还是哪里可以领养浣熊？有人领养浣熊吗？我也不知道浣熊要怎么来。 App 上大部分还是很多人是想要养狗，比如说拉布拉多、黄金猎犬、腊肠、法斗。长发说他想要养大型加拉辛，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在跟我开玩笑吗？加拉辛？ 加拉辛是什么？ The Animals 刚刚强强持续的还在看浣熊的影片，然后我们就觉得浣熊看起来好聪明，但是不晓得它是不是能算动物里面智商很高的。 有人想要养狼，一匹狼感觉蛮合理的。 我觉得你可以养哈士奇过过干瘾，如果你想养狼。 刚刚说的大型加拉星应该是一种鱼吧， 那你搜寻一下大型加拉星。 我等一下搜寻。 加是那个加减的加，拉是拉肚子的拉，星是辛苦的星，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觉得你蛮过分的。然后有人说养什么，养我一辈子。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扮演幸福就闭着眼也够积极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满屋，疯狂哭闹疯狂庆祝，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 oh, oh, 不愿回到中午，宁愿变成怪物，哇哇哇，如果付出谁得和房租，想起的任务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的脚步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把心被束缚，活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要骄傲都要大步， Let's go 是来自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刚刚呢有人说他想要养大型的加拉星，那加拉星就是一种大型的鱼，我不喜欢鱼，什么鱼我都不喜欢， 居然就这样解释完带过了。 它就是一种鱼啊，我没有办法形容它长怎样啊，它就是 一般就是一只鱼。人生难得糊涂，偶尔脱盔演出。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lonely lonely goodbye, oh oh oh。 天的派对动物之外呢，还有钟汉良的视觉动物。 再一再见就叫过了， 冲动在内心翻滚着， 再一微笑就懂了， 默契在眼神流动着， 再一爱就不停了， 温柔在嘴唇绽放着， 我什么原则都不管了。男人啊，是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像星星月亮悄悄话、哦哦哦、用漫步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再一擦肩就着火了， 冲动在内心翻滚着， 再一微笑就懂了， 默契在眼神流动着， 再一爱就不停了， 温柔在嘴唇绽放着， 我什么原则都不管了。男人啊，是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像星星月亮悄悄话、哦哦、用漫步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在梦幻中飞翔，只渴望夜更长，频率一对上这满是火花，是回忆让热爱更难忘啊，是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观赏星星月亮悄悄话，哦哦哦，用漫步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男人啊，是视觉动物，所以被美丽捆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才被承诺留下，我们在最深的爱里丢掉了跋扈倔强，被武装、哦哦哦、用全心和决意证明我对你有多疯狂，不怕太过爱对方，总比较容易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幻想星星月亮悄悄话、哦哦哦、用漫步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 的歌曲真的是蛮多的。继续你唱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

天的脸涂海就笑，有我在你身边心不在意。 邀请您一同用这些经典歌曲致我们的青春一整晚吧。黄莺莺，只有分离。心痛的感觉， 何必再想你，哦，这一份难忘它掩盖了我，往前走，前方有彩虹。 我的新歌爱相同， 勇敢穿越 23 ATD Showbox 爱相同经典演唱会，让我们一同为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小智，快点快点，宝都快被抓光了啦！ 哎呦，我一身汗，已经跑了3个公园，我快不行了。 我每次去抓宝都带这瓶水蛮牛，它里面有维生素 B 群，补水又提神。来，这瓶给你。 哇，真的来电又有劲，以后抓宝就靠它了。 你看你看，超稀有的龙出现了。 抓到了，耶！ 水蛮牛启动快乐，一罐就够。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 11月21晚上8点 ATT Showbox。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由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1:3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App 上有人纠正我说，大型加拉星不是一个种啦，是一个科，所以它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科。 嗯，所以那个 科， 那你刚刚搜寻到的那个是什么？ 就是可能有很多鱼，它是那个科，但它有很多不同的种 哦， 品种这样。然后有人说水獭超可爱，然后也有人说日本有些地区真的能够养野狼，一批野狼。 怎么养？它就叫野狼了耶，野。 它可能就是养了一批狼。 狼如果真的被驯服了之后，它还会看起来有你要那个味道吗？ 你说锐利的眼神跟孤傲的个性， 对啊， 所以你可能就是假装在养他，其实他就自己生活在山上，然后每天路过山边的时候说，来来来来来，哎呀，这小淘气，然后就回家， 居然跟狼说你这小淘气。 摇曳的不是风声，是先行者的悔恨，曾经纯粹的猎人变成被猎捕的人，猎捕谁比较残忍。我害怕一道月圆时分，一转身你闪身，你下失去了方寸。别害怕别害怕，还有一盏灯，还有一盏灯，还有人幸存，还有人幸存，还没有沉沦。我害怕光芒不再沸腾，那饥饿的眼神将我生活过吞，恨不得恨不得啃得一点不剩，将我彻底摧毁成了。夜色像一部分，袖手指不瞑目的泪痕，寻求喘息的体温，不在乎水冰冷，湖面倒影的飘痕，是谁熟悉的人，失去了方寸。别害怕别害怕，还有一盏灯，还有一盏灯，还有人幸存，还有人幸存，还没有沉沦。也我害怕光芒不再沸腾，那饥饿的眼神将我生活火炖，恨不得恨不得啃得一点不剩，将我彻底摧毁成人。 歌曲呢是来自韦礼安的狼，11:41，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现在是我们动物版的星空飞行时间， 科科。 心话，心动了，回头又吵架。 下，我的你就在你楼下，你拥有爱情的魔法。 撸车撸车，只要他们快乐，他们叫我什么什么我都 whatever， 没有魔法的我只是个麻瓜，只要他的温柔不需要其他。麻烦的傻瓜，麻痹的笨瓜，罗马的呆瓜我都可以 OK， 叫我 loser， 我也绝对不要 loser。 接电话就干嘛，连速攻在做法，不吵架跟对方高达，这下敢走吗？但我明明就在家，有魔法碰到你就傻瓜，我也没办法。 陷入了即将要进入睡眠状态，还是还有人在留言呢？ 没有人留言，但是有在 app 那个直播上跟我聊天的。嗯， 聊什么？ 因为我刚刚就是在聊动物，跟大家聊动物的当中，我就聊起了蟑螂跟蚂蚁。那我想说，有人养蟑螂当宠物，然后就又聊到我家里出现很多蚂蚁，但是我没有想要养蚂蚁当宠物，想问问大家怎么样对付蚂蚁。然后大家就开始给我一些意见，他们说可以买一点绝，一点绝我以为是杀蟑螂的，他说一点绝有分蟑螂跟蚂蚁的。 但你已经错过了上一次电台疯狂团购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是团购蟑螂吧？不是团购蟑螂，那时候是团购杀蟑用的一点绝吧、 哦、它不是一样可以否很多样这样子？ 不是它有分。 可是一点绝不是家里有宠物的人不适合用吗？ 没有其实我后来有上网查一点绝，就是宠物家里有宠物可不可以用，然后国外他们的那个报道，不是报道，就是他们上面说明是说一点绝因为是天然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专门阻断蟑螂神经还是专门杀蟑的，所以对其他的生物包括人类是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人舔到一点绝不会出事， 不会死，不会有事。 像灵魂出窍，甩平凡嘴脸，将自创品牌靠自己变脸，让你不可以特别，当然就会变得特别。Yeah， 只要你越描越黑，我的眼睛就会不见。Yeah， 你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瞬间会去东京、巴黎、米兰、纽约，别让别人嘴里的形容词左右你视野。如果有人的魅力足够为这世界代言，那是他刚站出来变成蝴蝶飞舞翩翩。你是花花世界里限量版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活出去比较干一点，花蝴蝶的美的眼的鲜肉没暂时体验，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北戏 I'm a 朋友外朋友我自己阿波小波戏都出去行外路靠面向但是较水无怕心的路做紧就是叫我做你的高兴你哪去死我还阁做你的出片梦去 田光回来了。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日盛国际租赁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营运资金规划，服务经验超过33年，对客户首重诚信。从企业融资、车辆分期到长期租车，量身规划您的需求，在每个关键时刻助您一臂之力。 0800-288-678。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 Mr. Lucy 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下周飞碟随堂考，摇滚劲旅方潮飞将送出摇滚通行证及回忆拼贴相框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1:55，这个小时最后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李玉玺的 Goodbye My Lover。 待会9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温馨点歌区咯。 把戏偶尔的关系，对不起我会改进，然后忘得很干净。美丽的关系好像只能活在回忆，谢谢你的无情，你这个烂东西。是我的问题还是我太信任你？你终究还是变了心变了意，然后变成了自己。下次遇见你希望不会太在意你和你身边的那位笑的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事都平静了，照片都泛黄了，寂寞他习惯了，话我们都说清楚。分手你说的，不联络也是你说的，都过去了，你又传来讯息说你想我了。你你是不是习惯看我行尸走肉呢？你是不是习惯看我这样挣扎着？这次就算依然还跟着我们的情歌。 Make your heart real or else I'll say Goodbye my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哎，现在订购2017年4月2号到8月30号的立新邮轮宝瓶星号，买一送一耶！ 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 什么？ 宝瓶星号7周年庆七大优惠啊！身份证生日有数字7就有优惠哦！ 哇，那我要去冲绳逛街买名产，吃10元牛美食，还有去宫古岛浮潜，骑自行车。 11月4号到7号，台北国际旅展，现在就去立新邮轮抢购。 详情请洽大登旅行社02-2531-2541。 阮慕华应表机小窍事，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工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8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我是郭恒琪郭子，邀请您一同用这些经典歌曲致我们的青春一整晚吧。 郭恒琪爱相同经典演唱会，11月12、13 ATT Showbox 年代售票全台便利商店现正热卖中。 我是光宇，夜光家族歌唱 PK 赛，欢迎所有素人创作歌手流行唱将报名参加。 周冠军将获得华佗福元堂天官即食燕窝，精选原料来源，层层把关，滋补养生。华佗福元堂邀您一起听见美丽好声音，详情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 大家好，我是郭恒琪。 飞碟夜光，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电 飞碟联播网。

现在非常方便，你就上脸书搜寻圈圈点一点就可以点了。 搜寻圈圈点一点之后，你看到置顶文章，或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置顶，你就自己往下找一找，有一个 po 文，里面让你点歌周日的留言板，你就可以在上面留言，就这么简单。点歌呢，切记你要留下你的昵称，你要说的话，还有你要听的歌曲，然后最好排三四五六七八个顺位，看看哪一首歌可以幸运的被播放出来。嗯，就这么简单。今天有人遇到了一个窘境，就是他点了三首歌都没有。 太幸运了。 你真是史上最幸运的人了。好，首先呢是第一首点播歌曲，这个人呢他是王矿买记的啊，他是达雅，诶不是哦，啊他是 JC。 这也差太多了吧。 我以为这是名字，他名字在这儿。他是 JC， 这个周末是学校的舞会，在国外读书，现在大四的他，这将会是他大学四年中最后一个舞会，希望他跟朋友还有学妹们有个很好的回忆。他就是那个今天点播三首都没有的人。哦，不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大学好像没有舞会这种事情吧？ 有啊，我记得有诶、 迎新舞会吗？还是什么什么舞会？ 毕业好像也有哦。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毕业舞会。 没有参加吧？ 是没有听说有。 我记得有。 那大家也会像国外那样穿得很漂亮去跳舞吗？ 会啊。就像谢师宴他会穿得很认真是一样的。 谢师宴有啊，可是舞会好像没有、我怎么都没有印象有人找我去参加毕业舞会啊，奇怪了。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找你去，所以你没有印象。 居然没有人约我。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晚了十年，会不会有点太晚？ 算了啦。 算了，这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呢，就祝你的舞会顺利开心，好不好？来自 Selena Gomez 的 Come and Get It。 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歌曲是谁点的呢？他是天平，他说新的赛季要开打啦，希望支持的球队可以在11月12号的比赛中旗开得胜，然后一路顺利地拿下这届的总冠军。他点了三首歌，通通都没有。哦耶， 是不是连歌手我们都没有或团体我们都没有？ 有啊，其实有 David Kuta 有，只是没有他要点的那首歌曲、oh. 旺子好像没有，Manishi 好像也没有。好，就送你 David Kuta 这首歌曲呢，是他跟 Nicki Minaj 合作的 Turning On。板桥的丽华想要点播听见下雨的声音。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 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装着沙的光影，像有着心血的一张表情。在如今烟霞风里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踪纯洁的风景，爱是种年纪，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全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先为你送上来自李玟跟吴建豪的 Hip Hop Tonight。 Yeah. Never left. tempo set as a sauna, so I'm gonna pick up on ya. Do it how we did it, just like back in the day without the drama. So for sexy mama, how ya tip, tip with them hip, hip, getting them on them boys with the toys to hurt. Taking them for a ride with that knee strip. Damn, how it fits so tight, gets so sick. 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 to side, on the ride. But the greed is how I freeze from head to toe with rock candy. Better believe the VIP is who I be. 'Cause when I drip, I do impress. Stop the honey with my magic stick. Pick him to the dirty flick. Subtext, rated X. What's next? Come on, top flex. 挂在这台阶海，路过的人通通在门外。帅不帅，爱不爱？跟着我跳舞就会明白。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带领着最酷最新节拍，乖不乖，嗨不嗨？跟着我一起 hip hop tonight。嘿哟。 缺缺人有旦夕祸福，有一些家庭因为遭逢变故而无法走下去，需要你伸出援手，给他们一张通往幸福的车票，请捐款支持

着你的人是我。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来自范逸臣的 I Believe。 嗯哼，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呢也是一首情歌来着，他是阿胖，他说呢今年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飞车的感觉，就是摩托车飞车的感觉，那就是台风天上班骑摩托车，这次风真大，今天里风劲好，大到有种快要飞起来的感觉，幸好吨位大的他压得住，不过千万不要学我哟，台风天非必要不要随便出门。他想要点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跟他的故事完全无关，来自陈燕宇的基因决定我爱你， 差超多。 不管了，就听这首歌吧。 你总问我为什么爱你，我总说不出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坏运气，又不就我上辈子欠你。你总问我为什么调皮，我总说因为你太淘气，所以我们相知相惜，相遇然后相爱，最后相信基因决定，决定我爱你，超级恶心，但我很确定每条神经都为传递，等未来电视每个讯息，命中注定，注定我爱你，我就喜欢超掉牙巨星，每个场景都为你设计成你最最最最喜欢的罗曼蒂。你总问我为什么调皮，我总说因为你太淘气，所以我们相知相惜，相遇然后相爱，最后相信基因决定，决定我爱你，超级恶心，但我很确定每条神经都为你传递，当爱来电视每个讯息， 接下来呢是玉兴，他说呢 怀念他刚逝世的母亲，11月5号是他哥哥可以陪妈妈走的最后一段路那一天。然后呢，他们想要对妈妈说，妈妈在那里要过得更好更快乐，不要担心他们，他们会永远带着妈妈给他们满满的爱，好好的生活，能是妈妈的孩子非常的幸福，我们永远爱你。他们想要点张美琪的调了，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打错歌手了，因为没有， 你原本是要点阿妹的调了吗？ 对，因为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张美琪没有调了这首歌，所以呢，还是依然为你送上来自阿密特的调了。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呢，一样跟妈妈有关，但是这是比较开心的。黄玉杰呢，他说11月7号是他妈妈的生日，希望他可以一直开心，天天健，不不，天天开心。 你刚刚说成 一直健康，天天开， 也对啦。 不对，我刚刚是说一直开心，天天健康，也对， 也对啊，都 对，只是念起来很怪。好，这首歌他原本想要点的是。他也是想要点张美琪的生日快乐。诶，张美琪这两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好，没有张美琪的生日快乐，送给你刘若英的生日快乐。 仿佛你就在我身边。 记得洒落画面，闹钟响的是你分离 为有多想抱着你入眠。 侵犯，制霸摇滚，神级天团重磅回归，邦乔飞。信徒全力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在看什么网站啊 ？I love 恋爱时光地图 ，I co parenting 和乐共亲职 ，I my family 爱我们的家，看起来好温馨哦。 对啊，这些网站可以让你透过线上学习的方式，学习恋爱、交往、家人关系等各方面的知识。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拨打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 412-8185，好的，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二十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We are the lion， 我们就是一把照的恋人，你我共存在 着满脸哀伤来到我身旁，你说路上弄丢了点阳光，这里有座铁塔往神秘地方，或许刚好会有个人进来你的微笑，未知的世界那么大，走过的时间那么小，得到的眼泪那么重，永恒的快乐那么少，别忘了去找，别忘了去筑一条桥，就算想绑住你的脚，我陪你往未来街道奔跑。这人生你说答案为何微不足道，这是一张车票往彼此心脏，共同旅程有时交换，每日天气预报，未知的世界那么大，得到的眼泪那么重，永恒的快乐那么少，别忘了去找，别忘了去筑一条桥，就算想绑住你的脚，我陪你往未来街道奔跑。哦，你可以假装 欢迎回来，青春点一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我是萧煌奇，不是？ 你要说你是萧煌奇哦， 我是萧煌奇，不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煌奇的歌，还是萧煌奇的下个街角？好，呼吁大家，如果要点歌要留言的话，到粉丝团青春点点的粉丝团找到留言的 po 文，就可以在底下点歌留言了，就这么简单。好，第一，以上呢，今天的点播歌曲已经全部播完了。希望大家下周共襄盛举，继续来点歌。 好， 好，最后送上一首歌曲送给你，祝你今晚好眠。 谁的？ 什么？ 谁的？谁的歌可以今晚好眠？ 我不知道，一个帅哥，他是福山雅治。福山雅治是帅哥吧？ 对啦，可是他结婚之后人气下滑非常多， 但还是个帅 哥，大概下滑八成。 有够多的。好，没关系，帅哥永远是帅哥，就像我一样，不管多胖也是帅哥。好，这首歌曲来自福山雅治的 Milk Tea， 完了，拜拜。 友们都是个似猫腻越难以打落ありがとう本当はねいつでも思ってる口下手なとこ背が高いとこ嫌いじゃないかな好きになってくれるかな愛したいあなたに会いたい今この胸の奥で叫んでるよ愛される明日を夢見るもうこの心全部あなたのものあなただけのものバカだな笑ってたまに叱ってくれる頑張れ本気でね励ましてくれる私かな優しくするのかなでも大好きよ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また眠れぬ夜の終わらない祈りおしゃべりしたり手をつないだり今夜夢で会えたら嬉しすぎて泣いてしまうか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旗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飞碟首选强打星11月7号起登场的是安心雅 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是比拉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赤壁啦，就是无比强。 下周飞碟快红星带你认识对音乐上瘾的音乐痴人光泽。 我们分手，我能接受。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不让人看见的苦处，往往最不容易获得援助。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邀请您做别人生命中的天使。11月1日到30日，请上网搜寻“爱的力量”，用您的一票投下希望，让爱点亮。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